那么肺气呢，它对我们的肾有什么影响啊？啊，你看有些人说，我怎么一打喷嚏就尿裤子呀？表面上看是肾精亏虚，是吧？肾气虚，小便把不住门。那问你，你平时咋不尿裤子？是吧？一打喷嚏尿裤子，啊，鼻窍一开，上下一通气儿，把不住门了。还有，啊，那老爷子尿储留啊，前列腺肥大，啊，医生要琢磨着给你插那个导尿管呢。哎，老中医教你一招，拔根头发，刺激一下鼻子，是不是啊？膀胱都快憋爆了，上面一打喷嚏，下面小便哗啦啦流出来了。这是肺气对人肾的影响，啊，对人肾的影响。那肺气对脾有影响没有？当然有啊。你鼻子有味儿，吃东西香，叫知道香臭。得鼻炎的人吃什么没胃口？说怎么鼻子闻不闻味儿，还影响嘴吃不吃味道的东西啊？哎，没错。啊，特别是那慢支的、哮喘的人，天天咳嗽，天天喘，是吧？没吃饭就饱了。哎，可见肺气对人的脾气也是大有影响的。啊，那肺气对肝气的影响就更为重要了，是吧？我们中医啊，啊，最经典的这个说法就是叫左青龙右白虎，是吧？就像我们教大家这个推任脉推肚子的方法，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围着肚脐眼转圈来悬浮啊？我说当然可以啦。啊，人家就问我，那徐老师那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？我说我不知道。嗨，至于你那表时针怎么转，跟你推肚子没关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气血在身体当中的运行的规律，什么规律？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左边是肝血上升，右边是肺气下降。哎，所以说我们经脉当中气血的运行就是从左边往上升，从右边往上降啊。那左边老往上升啊，那气血不升空了吗？啊，右面的降下来就补足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中国文化说叫降群龙无首级。哎，正所谓升中有降，降中有升。所以左青龙右白虎的文化也说明了这肝和肺之间的升降有序的原则，是吧？说那拼命的升，升过了头子呢，那就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，这不就得中风了吗？头风之症，平肝牵阳。那有的人说我怎么不得呀，是吧？你那肝五行属木，有人能克制它，有人能收拾它，有人能管理它，它就不会阳亢。谁管的？金克木。所以说你大家注意啊，肺气足的人他就不得高血压病，因为肺金能够克制住肝木，防止你那个肝气升得太过。你看看好事吧。哎，那回过头来呢，肺气是主降的啊，你看这人很有城府，是吧？喜怒不形于色，生气了也不说，高兴了也不笑啊，说这人呢太成熟，太有城府。我说你别羡慕他啊，这号人呢先得抑郁症。嘿嘿，啥意思？忧虑过度，肺气降得太厉害了，这人就得低血压，这人就得抑郁症， 自闭症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，是吧？聪明人啊，都是死于聪明，啊，算得太精明了，啊，不敢哭不敢笑的，说这人怎么救他呀？激怒他，是吧？说你这不是逼着秀才骂人吗？我说没错啊，有文化的人一旦学会骂人了，好了，他就得不了抑郁症了。啥意思？当你那肺筋呐、降得太过的时候怎么办？哎，就需要肝气去调达它。哎，不要久而抑郁，要把不良的情绪发散出来。所以这是金克木的文化的精髓。正所谓生中有降，降中有生，这才是一潭活水。反过来，你生你的，我降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麻烦了，那就成了枯井，那就成了一潭死水。哎，这是肝和肺之间的关联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那哮喘的人，心脏病的人，他为嘛会得肝硬化呀？是不是啊？反过来，那肝硬化的人他为什么气短呢？这都是五脏之间的深刻的关联啊，深刻的关联。所以大家注意，秋三月肺经当令，岁经这个时节，我们虽然以培固肺气、补润肺气为主，但是低血压的病人，你在补肺的同时，别忘了吃上绿色养肝的食补啊，低血压的啊，肝脏啊有硬化的，肝纤维化的，你看肝脏疾患的病人，你到了秋天它容易加重啊，它容易加重。它为什么呢？因为到了这个季节，五行金脏啊，五行肺脏的季节是金，哎，科这个木，那肝病就要加重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既不能错过这个时节补肺的时节，你又不要把肺气补得太过，反去伤了肝木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你就得注意它俩的平衡。所以呀，我刚说的那个肝弱的是吧？肝硬化、肝纤维化、肝生囊肿、老抽筋儿的、低血压、肝血不足、眼睛老花儿的，啊，这都是肝血不能明目啊。本身秋天是加重的季节，怎么办？怎么让这个病不加重？是，那你就得去培固一下肝血。开始有人认为这不矛盾吗？不矛盾啊，这是个辩证统一。什么特点呢？哎，第一个，我们养肝血，肝脏有病邪的叫先克脾土，伤脾胃。所以胃肠道疾病往往不是孤立的，往往是肝胆和胃肠是调和，它不和了它就要得病。所以疏肝调脾的，这是给这个肝脏疾病的朋友啊，肝脏的这个不好的朋友，在秋季的叫浮土益木啊，浮土益木，健了脾，防止肝病传到脾脏，同时补肝血，预防秋天金气太盛反而伤了肝。所以五脏啊，他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啊，不是说谁能耐大，这个大家伙你注意啊，十个手指不是一边长，你单有一个手指头，别的手指都切掉了，你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手。所以五脏也是这样的，一个脏器坏死掉了， 你别的脏器也好不了，甚至要命。所以五脏的五行养生疗法不是要把哪个脏器养好，让哪个脏器啊得状元，是吧，拔得头筹，你就长寿了，你就健康了，那是不对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人的健康长寿不是靠五脏六腑谁拔尖儿，是要把五脏六腑啊最衰退的那个把它救好，把它救活，这样维系了五脏的平衡，你才能活得健康，你才能活得滋润啊。也正所谓补其不足泻其有余，阴阳平衡，五行调和，这才是中医养生的大的平衡。哎，这是给大家讲了啊，左青龙啊，肝血生啊，右白虎，肺气降。所以爱上火的病人就是一个肝强肺弱的病人，所以补肺脏，把人五脏之华盖啊，五脏之华盖，五脏六腑这把大雨伞把它补好了，不漏窟窿了，人就可以不上火。另外现实生活当中的上火还有一个假的啊，吃个葱花都上火，你以为葱花是毒药啊，哎，而实际上这样的人恰恰是缺火，是阴虚治瘀的病人，也就是淤血不流了，产生了毒热，给淤血的病人你再用泻药，那就越泻越虚了。所以吃葱花都上火的病人，你听着啊，吃个葱姜蒜都上火的病人，你那个是假火真瘀啊，假火真瘀，而恰恰是因为肺气虚了，哎，你才出现了瘀阻。哎，所以补足肺气防上火，第一个是肺气足，人就有了一把大雨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肺气足就把络脉小的通道打通了，防止淤血生的毒热，这个不是真火，是阴瘀导致的毒热啊，这大家把它搞清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正在给大家说多事之秋养人的脾肺，用咱们中医五行的话说叫培土生金，健脾。第一呢，增加了气血的生化啊，对一些贫血呀、低血压呀、产后血虚，是吧，包括一些消耗类疾病，气血亏虚的人，健脾就是生化气血。母肥则子壮，那么中医呢讲叫虚则补其母，所以健了脾，补了气血，就是补了肺啊，因为肺为脾之子。那么同样啊，第二一条，健脾化湿，哎，这是我们来预防富贵病的养生防治的原则。 糖尿病、脂肪肝、痛风，这些都是代谢类疾病。你那过高的血脂、血糖、血尿酸，我们中医统把它称为脾湿。这湿气化不了怎么办呢？健脾。那脾这个湿气在化的过程当中，就跟咱们晾湿衣服一样，你是搁一个高温的保温箱啊，还是把它放到一个通风啊，是不是啊，阳光明媚的地儿啊。所以健脾化湿，同时要培固肺气。所以富贵病，一要化湿，二要补气。那么我们健脾补肺，这培土生金的方法就相得益彰了。这是富贵病加上那个老年瘙痒症、鼻炎、脂溢性皮炎的健脾化湿、培土生金之方。那么此外啊，我们讲过叫多事之秋生忧虑啊，这个季节就是个悲伤的季节，忧则伤肺啊，思虑一多得脾不统血，心脾两虚了，什么失眠呢，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呢，女性的崩漏之症，男同志那个抑郁症悄然而来。说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同样调心脾两虚，解决这脾不统血的问题，统摄气血，防止血行脉络之外，要健脾，而且要用加了人参的人参归脾丸。你那普通的归脾丸里边是党参，它那个党参的补气的劲儿是和人参大相径庭的啊，那劲儿是不够的。那么同样啊，调心脾两虚，不但要补脾，还要养心神啊，养心神啊，养心神我们吃铁皮石斛啊，解决入睡难的问题。这是秋三月啊，培土生金，养肺调脾的养生的方案。那有的听众朋友又问了，那说这个秋天咱们就光忙活这个肺脏养生了是吧，啊，又健脾又养心是吧，是不是和那个肝血就没啥关系了呢？啊，非也。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，冬夏养心肾，春秋调肝脾。哎，所以这个春天和秋天呢，是调肝养脾的重要的季节。我们给大家也重点强调，叫肺主人一身之气，是吧？举了这个那生桃、软桃和烂桃的例子，说明了脑供血不足到脑缺血病灶，再到脑腔梗、脑梗塞、脑萎缩的老年痴呆，气为血之帅，气能到的地方才能把血送到，对不对？那好多人说，那我秋天我就上火呀，是吧，我这气儿很足，我手脚麻。那上火和手脚麻的原因就是气到了，血没到。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，人生命的根本是气血，而气和血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的。正所谓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你空有一身怒气，血过不来，你照样气血不足， 这就生了虚火。所以上火的人，一个是肺气乱了，二一个就是你的阴津，你的血亏了。那么身体当中谁是气血的大总管呢？是吧？这里我们又要复习一下五脏之间的知识啊。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泉，心脏主着血脉，而大总管叫肝主人一身之藏血。所以说你肝血不够用，你徒有再多的阳气，那都是白浪费的。所以低血压的人，是吧？你血压达不到80、123，你就会腿抽筋儿，你就会眼花，你甚至会失眠斑秃，是吧？那严重一点的，神经性头疼、癫痫发作。我们说肝风内动。什么叫肝风内动？肝风内动即为血稀啊，血虚了，而肝火旺，所以就生了这个风。风表现在身体上的表现，一个是走窜啊，我们讲风湿的时候讲过走窜，是吧？而虚风呢就是哆嗦。所以那帕金森的、脑动脉硬化的、中风后遗症的、睡在床上的腿不安综合症，包括那小孩的多动症，皆为肝血不足生了肝风内动之症。那么传统的祖国中医文化，平肝潜阳，息风解痉，平肝潜阳就是补足肝血，除却肝的息风啊。息风解痉就是消除这些哆嗦抽筋痉挛啊，解除什么呢？癫痫发作啊，解除解痉嘛，解除痉挛。息风就是平息肝风。所以啊，夏天是高血压病缓解的季节，冬天是高血压病加重的季节。为什么加重？是吧？这就生了肝风内动。而且秋季五行属金，是吧？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叫强龙不压地头蛇呀，是吧？你肝是青龙不假，但是秋天是白虎的季节呀，你不服老啊，这个季节我说了算。所以那个肝风就容易和那个什么呢，肺气打架。所以这时候你是向着谁呀？那亲爹，他不向着那有能力的儿子。那亲娘也不向着那有钱的闺女。亲爹亲妈只向着那弱小的孩子。所以这就是医者父母心的原则。治病他不分你五脏六腑谁强，他只补你五脏六腑谁弱。所以秋天呢是肺经当令，因为金克木的原则，所以秋季又是肝脏疾病复发加重的季节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防止啊金气过旺反伤了肝木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啊，对于肝脏疾病的人，肝风内动的朋友，一，你别忘了平肝潜阳息风解痉的补肝血。另外呢，平补肝血，是吧？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一样滋养肝血的就是我们的绿色食补，鲜参虫草，这是绿色养肝的食疗啊，绿色养肝的食疗。希望大家啊，那句话怎么说，叫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是吧？ 所以防病养生啊，治病康健，哎，就是来认错改错的过程啊，改掉了错误的，坚持了正确的，哎，就能实现身体的阴阳平衡和健康啊。这是五脏在秋季调养的啊，培土生金和什么呢，哎，和防止金旺成木啊。你看金克木，金气过旺把这木给伤了叫成，反过来呢，你肝气过旺，这木把那金，你看金克木，金克木，你那破斧子砍树把斧子砍折了，那等于这斧子被木头给侮辱了啊，反被其无，哎，所以这是期间的五行生克的原则啊，希望大家按照咱们中医健康管理的系统方案科学调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九大生命健康要学，以磁代针啊，以磁代针啊，啊，这个不是西医的那个往里注射那针，是针灸的针，来温通经络，来调和阴阳。不打针不吃药，贴磁调整生物波，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。但是光调整生物波，我天天给你上课是吧，我天天给你教知识，你饿肚子都快饿死了啊，你光靠听歌或者你光靠听课，你能解决饿肚皮的问题吗？啊，一定要吃饱了饭是吧，人才能有气血，有了气血足了，你再听歌你才能陶冶情操，嘿嘿，你才不会低血糖冒虚汗。正所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，哎，就像咱们国家啊，30年的改革开放，先解决全民的温饱，再解决现代化问题，再解决现代化的建设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个大家伙都饿着肚子呢，怎么搞建设呀？哎，先解决吃饱饭的问题，哎，才有事业，才有工作啊，人才有目标，才有成功，是吧？你跟人家一个饿得低血糖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甚至饿得眼皮都打不起来精神的人，你跟他说，你说我给你讲成功学，哈哈，你要努力工作，那人直接饿死了啊。所以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啊啊。我们今天说说秋养肝脾啊，秋养肝脾。秋天呢是肺经当令的季节啊，肺五行属金，金克木啊，金克木。你看这个慢性疾病，用中医的简单的这个二分法是吧，一个是不足，一个就是过剩。咱们单从这肝血来讲，肝气不足，哎，你就抽筋儿，是吧？肝血不足，你就肝风内动，血管痉挛，是吧？那么现在是秋天，我们用这个肺来说病，你像 肺主人一身之气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常说的抵抗力。你有没有抵抗力就看这肺。所以这时候中医的口诀，虚则补其不足，是吧，就用上了。所以爱感冒的、怕冷的、容易皮炎的、容易皮肤过敏的，皆为肺气不足的病。那怎么办呢？食疗，我们吃点百合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吃点这个什么呢，大白梨啊，特别蒸点这个核桃仁，蒸梨吃，这都是补肺。药食同源呢，我们吃冬虫夏草、黄芪、菟丝子来补足肺气。有的人说我不咳嗽不喘，我这肺啊挺好啊，肺挺好，反而呢肺气还特别旺啊。什么叫肺气特别旺啊？啊，就是这人呢天天呢能唱歌，是吧，早晨呢天一亮就起床啊，上厕所肺的魄力也足啊，三分钟解决问题啊，做什么事儿一拍桌子定啊，有魄力。哎，反过来呢，哎，你看五脏的平衡是你强我就弱，你弱我就强啊，筋气过旺就会伤了肝木。哎，所以我们讲了，秋天是肝脏的脏腑系统疾病复发加重的季节。什么表现呢？哎，高血压病，是吧，我讲过啊，高血压病怕天冷啊，低血压病怕天热。这天一冷，高血压病来了，哈哈，肝阳上亢啊，你这时候还只知道补肺不知道补肝，结果这五脏的平衡就破坏了，是吧。所以肺弱补肺，肝弱养肝，说不是实则泻其子吗？你大家伙注意啊，这个中医当中啊，补泻不是简单的一个对立，它有个曲线救国啊，三十六计当中叫围魏救赵啊，围魏救赵，是吧，说是魏国也要打一个国家啊，要打赵国，是吧，说那怎么办呢，咱们去上赵国去救他，给他发援兵，那来不及了，咱们直插他的老本营，把魏国给围上了，那一围得了啊，后院起火还哪有功夫在那打别的国家，赶紧班师还朝，哎，就解了赵国被攻打的这个危机。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人到中年，人到老年啊，脏腑气血比较亏虚，尽量啊我们吃中药的上品来补，尽量不要跑肚拉稀，除非真正有实邪了。所以呢，当你肺气过旺的时候，不是去吃泻药，我们只要把肝血一补，肝木旺了啊，把肝的木气补足了，就能平抑你的肺气。哎，这是五行平衡的高明之所在。哎，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呀，这什么青光眼的、白内障的、玻璃体混浊的，这说的是肝开窍于目，肝血亏则目不明啊，别往眼睛上整眼药，要给那眼睛的根儿多多的浇水施肥啊，所以来养足肝血，养肝明目。哎，这秋天也是黄金的季节。那么回过头来呢啊，肝主藏血呀，所以贫血的、低血压的，是吧，高血压病的，哎，都要补肝。尤其是发为血瘀，你像那斑秃的，是吧，老百姓俗话叫鬼剃头，头发一片一片的掉，你吃啥，哎，吃这个 补肝血的。说还有吗？还有腰椎间盘突出、颈椎病、腰椎病，女同志四十七八更年期了，是吧？西医说那更年期叫内分泌紊乱，是吧？内分泌紊乱是激素失调，所以那个西医大夫治更年期用激素，哎，中医不赞成。中医说人人都得更年期，是吧？从中年到老年嘛，是吧？有一个过渡的阶段，健康的人就平稳过渡，自然衰老。而你那不健康的人，你那个气血不足、肝肾亏虚的人，你这个过渡起来就显得什么呢？哎，就显得有点多事之秋的感觉啊，很乱啊，很乱啊，气血足，人呢精神呢就足，气血亏，人的精神就紊乱、暴躁，容易烦躁，容易潮热。所以西医调更年期综合症，他用激素，西医。而中医告诉你，不是单一的激素，是给你补足元气，补足肝肾，你气血足，你一样也能平稳的度过。所以虽然中西调治的方法不同啊，但是啊，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西医用激素帮你啊调整过一时的紊乱，但是到老年了，过完更年期了，进入老年，你气血不足所显示的老年病，你激素是治不了的。所以好多人说激素治更年期落下后遗症了，我说非也，不是激素落下后遗症了。就像你肚子疼吃个止疼片，止疼片药劲儿过了，你病还在那块儿。反过来中医说，哦，你脾胃寒凉肚子疼，我给你吃了驱邪散寒的药，驱风散寒的药，风寒除去了，药劲儿过了，体内没有风寒，病就不会再回来。所以不叫后遗症啊，不叫后遗症，哎，那是掩耳盗铃，压根病就没好。哎，所以同样治更年期，都能消除临床的这个潮热呀、虚汗呐、心慌啊、失眠呐、烦躁的症状。但是好了病之后，你再看六十岁之后，你是个一身多病的老太太，你还是过了更年期，变成了一个精神矍铄，啊，一个健康的老太太，那个却是大不同。哎，这是中医调更年期的优势，叫补足肝肾。如果你刚刚出现更年期，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，就简单补一下肝脾，哎，就可以达到调和了。所以五脏六腑，哎，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所以五脏六腑的关系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互影响，相互协调，季节更迭，变化有别，啊，希望这里大家明白它的规律。另外呀，除了我们要明白五脏的生克的关系，是吧？我们还要明白五脏和五体之间的生克关系。啊，这秋天咱们还是拿这肺来说啊，你像肺是由谁生的？啊，脾为肺之母，脾主人一身之肌肉，所以叫脾主肉，肉生肺。所以说你看那歌唱家，甭管是高音呢还是低音，那都是有个自带的大音箱、大肚子啊，都肥胖。说你瘦点嘛，瘦点唱不上去，也就是说脾不好，肉不多，你那肺它就弱。反过来，肺主皮毛，皮毛生肾，是吧？医院给肾衰竭的人透析，那就是一张生物膜，卷成好多卷儿， 血液从这儿流，把尿酸呢、尿素氮过滤出来。所以也有人把透析叫洗肾疗法，对不对？哎，而实际上呢，人的肾脏、肾小管、肾小球，它的透过作用，它就是一个生物膜。所以这里边的膜叫内膜，我们叫肺主皮毛，皮毛组成的膜。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吗？啊，肺主皮毛，皮毛生肾，肾主骨生髓，骨髓生肝，肝主筋，筋生心脏，心脏主血脉，血脉生脾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给大家伙说肺脏的养生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肺的脏腑系统啊，您就是这秋三月的父母官，所以呢肺虚你秋天就容易感受外界的寒邪，哎，你就容易得病。这是虚，虚则补之，怎么办啊？咳嗽的，气喘的，是吧，哮喘的，气管炎的，感冒的，鼻塞的，流鼻涕的，怎么着，这都是肺的虚症。虚则补之，哎，一咱们要吃那个冬虫夏草，加上黄芪，加上个菟丝子。这个食补之方啊，这里边用到了三味中药材。黄芪啊，补气；菟丝子补肾；而这冬虫夏草呢，肺肾同补。哎，这是虚则补之，是吧？说不行啊，啊，我这虚大发劲儿了啊，三五年的气管炎，十多年的肺气肿，有的都到了那肺心病的阶段，是吧？一动弹就上气不接下气儿了，虚大发劲儿怎么办？是吧？中国人的俗语说，说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哎，所以五脏六腑皆兄弟，你单补一个肺脏达不到理想的保健的作用的时候，你就要二脏同补，甚至什么呢，三脏同补。而这时候呢，千万甭忽视了元气的培固。补元气，牛肉结合着长白山野生葡萄葡萄籽儿的提取物，就是这个原花青素啊，一个补元气的阴血，一个补元气之阳，叫元阳之气，那这是元气的培固。那补虚呢，还有一个虚则补其母的方法啊，中医的五行辩证叫培土生金之法。说想把肺脏的虚给补上，哎，你先得长肉，对不对啊？五脏五行生克里我给大家讲了，脾主人一身之肌肉，肌肉生肺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皮毛生肾，肾主骨生髓，主水纳气，是吧？那么骨和髓生谁呀？生肝啊，这咱不往下说了，一说又说了一大圈啊。 这是《黄帝内经》当中的五行生克之理呀、啊。这是肺虚的补法。那肺气过旺呢？啊，肺气过旺，啊，我们说实则泻之，是吧？我一说泻，好多朋友就想到了吃泻药啊，肺也。啊，这个泻呀，哎，你补其什么呢？克。啊，谁能克这肺金，你把谁补了，啊，就是对他的泻，啊，这是五行的平衡疗法，啊，包括我们的浮土益木，是吧？怎么来收拾那肝火呀？啊，你健了脾，就把肝火给益下去了。反过来呢，你肺气旺怎么办呢？我补肝血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把肝血补足了。就平抑了肺火，啊，这是中医的五行平衡的大智慧，这叫温故而知新，是吧？老知识咱们得勤叨念，是吧？咱千万不能学那个黑瞎子掰苞米，是不是啊？那黑熊掰苞米，掰了一棒，胳肢窝一夹，又掰了一棒，胳肢窝一夹。一条地啊，这一条垄掰到头，到最后就剩胳肢窝那一棒，捡一棒丢一棒可不行啊！我常讲啊，你听养生文化论坛，这就是咱们中医文化的一个扫盲课，摘掉了中医医盲的帽子，你就懂得了中国文化，尤其是懂得了中国的养生文化和生命的哲学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少得病，不得病，啊，健健康康的享受快乐、幸福的生活。那肺呢，在五脏当中啊，它主咳，啊，咳嗽。接这么个电话，啊，村里打来的，啊，怎么知道村里打来的？你看。那年轻人打电话的时候，旁边孩子哭，啊，院里公鸡叫，哎，公鸡还打鸣呢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我们一想到你这样的田园生活多惬意啊，啊，多幸福啊，是不是啊？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啊，公鸡把你叫起床，啊，你这天人合一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，是吧？咱这。话锋一转，是吧？别得病，得了病就没了田园幸福。老人在医院住着院，一咳就是一盆血，医院下病危通知，你还在家能幸福？所以留一个人在家看孩子，剩下人在医院呢。什么病？支气管扩张啊，支气管扩张咳血，是吧？你说你咳个痰中带血丝儿，那还不是要急儿的病，对吧？你咳个一口血两口血没事儿，也要不了命。你成盆咳血，是吧？你就到医院，大夫也给你下病危通知。所以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这人是来找我救命的，我给了个止血方，三七粉和米汤，一次三克，和到热米汤里头。一天一顿，啊，另外赶紧，是吧，白色的食补，啊，赶紧送医院赶紧吃，是吧？有的人说了，人家在医院都住院呢，你还插什么闲手啊？这个可不是插闲手啊，这说清楚啊，你用西药止咳化痰，是吧？你用止咳药，你元气都亏了没了，你止也止不住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啊，是吧？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那哮喘病，村里的开着拖拉机，是吧？开几个小时到省城医院，是吧？哮喘病，活活的就憋得脸胖、嘴唇紫，啊，呼吸困难，你就命就没了，你是。所以啊，这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，叫人活一口气。是吧？但凡有一口气儿，你是活人。你那口气儿没上来，你咽下去了， 那就上了西天。所以啊，支气管扩张早治啊，你就咳呢，你就喘呢，是吧，你痰中带血呢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赶紧原花青素。你赶上你等到住院了，咳血止不住了，下病危通知了，是吧，医生也不一定都能救回来你的命。所以啊，老祖宗那个话怎么说啊，没病你都要早防，有病你就要早治。你别到了病入膏肓，你甭到了那临秋末晚，是吧，那就生死两难的事了，是吧。所以大家呀，说听话听声啊，是吧，我希望大家伙你听明白，我可不是告诉你啊，你那个支气管扩张咳血止不住的，你都来找我，你都来找我，我也救不活你。我就是给那些在家支气管扩张，你咳嗽那血还少的，甚至你咳嗽还没大口吐血的，到了秋天犯病的时候，你提早的吃上虫草，你提早的把这咳嗽就治好，北等到咳血的时候，北等到住院血止不住的时候，你嚷嚷着救命那就来不及了。所以什么叫养生防病，什么叫抢救救火，这时候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是吧，的确医生是救死扶伤的，消防队是救火的救人的，但是那房都烧落架了，火灭了，家都没了，火灭了有用吗？是不是啊，那人心脏都不跳了，血止住了，有用吗？尤其是老年人的支气管扩张，中药止血止不住，给你打上西药止血针，这面血止住了，那面心梗脑血栓了，咋救你？是不是啊，所以要早治。那么三七粉它止血的特点啊，你看有些人啊上来就说，哎呀，那三七粉女同志来月经的时候不能吃啊。你看他不懂啊，三七名为血病圣药。什么叫圣药？它就得有过人之处。所以三七粉是止血的，女同志的崩症漏症都能用，来月经期照样吃没事儿。为啥？《本草纲目》里写着呢，李时珍给你记着呢，怎么回事？三七者止血